感谢天父的恩典，一个这么美丽的主复活日的早晨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记得我曾经多次提到，每一次的敬拜聚会都是一个荣耀的庆典 celebration，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很大的恩典，他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我们才有这个福分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，听他的话，向他祷告，领受他所赏赐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知道这个周末是一个 long weekend， 因为明天还是放假， Labor Day 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一个国家没有劳动就不会进步，所以劳动就靠所有的人力。我们感谢主每年有这么一个日子纪念，但是这也是一个提醒，因为 Labor 告诉我们一定要工作。我记得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若有人不做工，记不记得下面怎么说？有没有人记得？他就不可吃饭。工作是神圣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工作，无论是做家庭的工作，做教会的工作，做政府的工作，做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。所以我在这个劳动节的这个周末的主日，我写了一篇特别的信息跟主我一起分享，才捅了房顶，一个很新奇的把房顶把它扯捅了。我不晓得我们要扯捅这一个房顶呢要费多少的功夫，我不知道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努力的做工，遇到了困难要想办法突破，不要遇难而止。常常很多事情功败垂成就是在此。你知道中国人说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吗？你以为一半只有五十？不对，甚至九十九，你还没有达到最后，没有走完最后一步，还是失败者。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决心毅力去完成它。所以在这个劳动节的周末呀，我看到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并不太多，很多人还在继续在游玩，学校也差不多开学了，我们应该收下我们的心来，好好的来完成主交付我们的使命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。我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，一节非常重要宝贝的经文，因为那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，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了，一个生来瞎眼的人。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才我来者的工。下面记不记得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所以现在还是白昼，还是工作的时间，我们就必须趁着机会努力做他交付我们的工作，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必须要去完成，必须要去完成。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你我都是来自别的地方，别的国家，那是应该说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异地他乡。我们感谢神，耶稣他让我们在国内成为基督徒，或者他给我们机会来到国外，来到美国， 我们有机会听福音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你得到这个福分，不要忘记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他交付你一个使命。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8:19-20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赐给你和我的一条新命令。我不记得弟兄姊妹会不会背这两节经文，马太福音28:最后1-2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如果你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，都教训他们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怎么样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为什么我提这两节经文，告诉你和我，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，我们都领受了一个使命，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，那么就必须做工，就必须做工。我们在这一个黑夜降临之前，我们要努力做我们所做的工作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们在这个异地他乡要做这样的工作不太容易，很多文化不同，背景不同，语言不同，生活不同，习惯也照样的不同，但是你还是要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你所接触到的人。这是他在我们蒙恩的那一天已经赏赐给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必须要去完成，必须做到。所以我选择这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怎么去克服艰难完成使命。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一起共同来思想的。刚才喜平弟兄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2:1-12，讲到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，叫一个瘫子得到他的医治，也不只是医治他能够起来走路，这个瘫子在这个故事里边得到双重的医治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，主交付给我们一个做到的工作，就是这一个瘫子。在马可福音1，我们看到耶稣曾经行了三个神迹，行了三个神迹。当他受过洗之后，他受过魔鬼的试探之后，就开始在加百农行了头一个神迹，赶出污鬼，行了第二个神迹，医治彼得的幽默的月病，然后他洁净了长大麻风。我们在2:1看到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那就证明这些事情都是在加百农所做的。耶稣又进了加百农。加百农这座城呢，在什么地方？加利利海的东北角。加利利海的东北角，我跟黄师母在11年前，我们出来这个地方。这座城的名字，每一个圣经的名字，无论是人名是地名，都有特别的意义。加百农这个城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之城，或者安慰之乡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座城曾经给人许多的安慰，许多的安慰。很显然的，耶稣开始的受过洗、受过试探之后，当然在约翰福音上讲到其他的神迹，第一个神迹是那个在加拿的婚宴上，但是在马可福音提到耶稣这个城里行的三个神迹，就是耶稣受过试探之后而行的。那么可以说这个城得到神很多的恩典。首先这个神迹，这是第四个神迹，在加百农所行的。 而且呢，主耶稣基督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前面六个门徒都是在加百农蒙召的。当然这座城现在也不是两千年前的城市，基本上那个城已经毁掉，现在是一个新的城在那里。我们记得我们到这座城的时候，有两个古迹还是从前留下的，一个古迹是一只彼得船的教堂，这个上面是个教堂的形状，下面是一条船，一个纪念，一个古迹。另外一个是白夫长的一个住宅，有很多断腕残臂，那些枝子那些东西还存留在那里，躺在地上，就是告诉我们这座城曾经繁华一时，如今毁掉了。我想到加百农，弟兄姊妹，我就想到很多的人在有机会听福音，有机会愿意接受主，但是不想接受，不愿接受。我想我从前跟诸位提到过我所认识的一个人，50多年听了福音没有相信耶稣，非常的可悲可怜。加百农是一座安慰之乡，一点都不错，因为耶稣前面六个门徒在安慰，在加百农蒙召的，而且耶稣一开始在这里行了许多的神迹，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但是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悔改。在马太福音第11章，耶稣咒诅了几个城，其中一个是加百农。你看看马太福音第11章，请大家看看这一段经文。20节到24节，这里包括哥拉信，包括白塞大，包括加百农，第23节，还有忒罗西顿在地中海的东岸，在这个腓尼基的当时的这个城市里面，那算是两个外邦的城市。所以这些城都被咒诅，原因在哪里？请你看11章20节，这一节是原因被咒诅的城市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给了他们那么多的好处，他们终不悔改。我自己觉得我对这些人我的心有一些不舍，也觉得有一些不晓得什么样的情绪会表现对这种人。我们总是关心一些失丧的灵魂，我们总是关心一些没有得救的人。当我遇到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信了耶稣没有。他如果真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为他非常的感谢主，他不是，那是我的一个负担，我为什么没有把福音传给他？也许我跟他这一生接触只有这一个机会，没有第二个机会。但是如果你把福音传给他了，他不信，那是他的问题，你没有传是你的问题。所以有许多的人有机会接受福音，有机会听福音，而不愿意相信和接受，是何等大的福气。加百农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，一个安慰之城，一个得到那么多的恩典的城市最后被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终不悔改，这是他们的原因。有数的人也是照样的情形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进了一座房子，一个民房进去了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前行后随，簇簇拥拥，千千万万的人跟到耶稣走，甚至不能迈开脚步的走，因为人都需要耶稣。 这些人跟随耶稣干什么呢？要听耶稣讲道，要听耶稣讲道。就有许多人甚至门前都没有空地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耶稣看到他们心里的需要。人是看外表，主是看内心的。你记得那天晚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，这一位当时很有地位，很有权柄，很有名声的一位老先生，走到耶稣面前，半夜来访问耶稣，说：夫子或者拉比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是无人能行的。你看这位老先生对于一个末将的儿子这么恭敬，这么谦卑，给他戴了一个那么高的帽子戴在头上。耶稣很不客气地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怎么样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不要谈进去，连见都见不到，因为它是黑暗的，看不见任何东西。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说：王啊，我没有过失，我没有违背了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因为他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，第一件事情是要叫你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传下归向神。你知道许多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瞎子，他看不见，他的眼睛瞎了，看不见，所以见不到神的国。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？因为对尼哥底母来说，样样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跟他讲两句好话，带回一个高帽子还给他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他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：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家呀，听不懂，像我这么老了还要回到妈妈肚子里再重再生一次吗？耶稣再说了一句更厉害的话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请你说下面一句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不但重生了，还要被圣灵充满，才有资格进到神的国里去。所以主耶稣是看人的内心，他看了尼哥底母现在所缺少的，并不是几句美言，几句好听的话语，而是真正要得着重生的生命，才能够使他有了改变。耶稣看人的内心的缺少，内心的需要。所以在我们看，当我们见到世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看到他心里的空虚和需要。因此这些人来跟随耶稣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从主那儿得到一些话，来满足他里面灵的需要。你记得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魔鬼第一个试探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吃了。很大的试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四十天不吃不喝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食物，又可以吃，又可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。你看这个试探是多么的大。耶稣没有上当，耶稣说了什么话？耶稣怎么回答魔鬼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靠着食物只是能够 吃一天饱一天，吃一顿饱一顿，不能远远饱。耶稣说，你们吃了 这饼还要再吃，你们喝了这水还要再喝，如果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只有神的话能满足人的心，所以耶稣看见他们心里的需要，对着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就把生命之道告诉他们，填满他们心中的空虚，使他们得到满足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也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的话，我们今天来做什么？我们来听他的话，我们来听他的话，让他把他的话充满我们的心。诗篇119篇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就免得我得罪你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引导我走一条永不失败跌倒永不跌倒的一条平安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神的话是多么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，主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得到一个灵里的富足，那是你我今天所追求的，所需要的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节，第三节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。就在耶稣在屋子里面讲道的时候，忽然有四个人抬一个摊子进来，想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可惜进不去，因为门前都没有空地，充满了人，挤满了。我自己生平见过一个场面，30多年前我在韩国带领一个聚会，在汉城的附近一个另外一座城叫富川，一个小一点的城市里面，一个韩国人的教会。这些韩国人追求福音的心呢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每天早上4点钟的晨更，一天我要讲3堂道，早上4点，下午7点，礼拜天也讲3堂，平常就讲2堂，早上4点，晚上7点。到了礼拜天，早上4点，早上10点，还有晚上7点，每一堂道要讲2个小时。我记得有一个早晨4点钟，这个韩国牧师带我进了这个教会，没有办法走到台前去，因为连走道都坐满了人。我们到的时候不到4点，再不到3点50分，我们2点多就起床了耶，几乎没有睡几个钟头，2点多不到3点就起床了，漱洗一下，当然不吃早餐，做个祷告，准备一下就出门，没有办法走进去，差不多从人身上跨过去，跨到讲台上。你看到一个人渴慕的心到什么程度，这是我永不会忘记的一个景象，摆在我的脑子里。当门前没有空地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这四个人是尽了他们的本分，把这个摊子抬得来了，想把它摆在耶稣面前，希望耶稣医治他，因为前面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都知道，现在一个多好的机会，他们希望这个摊子的朋友也得到医治，这是人情之常，这是他们当时所做的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进不去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去。四个人抬一个摊子， 不能达到目的，这是非常的事情。但我就想到这四个人抬一个摊子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四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福音队，一个福音队，希望救一个不信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。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是两个两个的去，他从来不差遣一个人去的，两个两个的去，因为他们彼此有个照应。你看现在那些警察他们的编队呀，他们都必须每一个警察都有一个 partner， 一定的，一个人不出门的，因为那个太危险。我记得在20年前我参加一个三福运动，三福运动是什么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构，一个运动。他们有一个领带别针，上面有两个 B 字， BB No breakfast， No Bible No breakfast。 如果你不吃，没有祷告啊，你没有读经呢，就不吃早餐。两个 BB，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个东西没有，没有不读经就不吃早饭，那就是一个人渴慕神的话的一个标志。这个三福是告诉我们要三个人出去，三个人出去更加有一个帮手，有一个彼此互相扶持帮助。几年前我在美国看了一篇文章，一个教会的杂志的文章，说最好是四个人，那才真是有力量，力量更大，彼此互相帮扶鼓励，传福音的力量就更大。不管两个三个四个，你就是结成一个福音队去传福音。我想到四个有道理，因为这里是四个，就是三个人很难把一个摊子抬到楼上去，抬不上去的三个人，两个人更不可能，一个人背也不好背， 也不一定背得动。四个人，今天早上我跟诸位一起讨论这四个人，一个非常扎实的，一个同心合意的福音队。他们要达到目的，他们把用他们的力量把摊子抬得来，抬过来。这四个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领人归主至少有四种心态，缺少一样都不可以，或者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有爱心。你要爱人的灵魂，你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，才愿意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你根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，也没有一个动机叫你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必须是爱他。我不晓得当我们看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关心他的灵魂，他的需要，我们爱不爱他。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把他的独生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为我们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。罗马书5:8说，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一个人要得了生命之后要传福音给别人，那一份爱是必然的，缺少那一份爱就没有动力，你就没有力量去传福音。我们自己信了主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不是在那儿等着上天堂。当主还没有召我们回去的时候，给了你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我们还要继续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这个爱心，爱人灵魂的心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领人归主的动力，一个发动机。我们领人归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有一位先知说呀，是在火中抽柴，火中什么？火已经烧着了，柴已经软起来了，还要把它抽出来，把它熄灭掉，就是真抢救灵魂，是那么样子的迫切的需要。光有爱心没有用， 还要有信心，信心才能使我们有行动，有了信心才能有行动。信什么？信耶稣有赦罪之恩，不是我们自己救他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本分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相信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就行了。四个人也不能叫他起来行走，他们相信耶稣能叫他起来行走，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。所以第一是爱心，爱人的灵魂；第二是信心，相信耶稣有能力拯救他。然后怎么办？第三是同心，四个人一条心。我们若是从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当中随便请四个人站起来，不是这样的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一般高的。我记得那个十一阅兵的时候啊，在北京呢，那些人好像是一刀切了一样的，他们是都是168公分，175公分，就是切好像切了一刀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每个人站起来都不是一样的，都不是一样的。那么既然我们有高有低，我们的性格有急有缓，我们就很难一达成一致。尤其是四个人要抬一个摊子，有的走得快，有的走得慢，有的性子很急，像我这个性子急得不得了啊，有的人慢腾腾的，温吞水，你就很难达成目的。所以四个人做一件事，必须是同心合意。我过去在这里讲过好几篇道，同心合意。我们从福音的最大的需要，最大的兴旺福音的秘诀，就是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你记得保罗怎么样子对腓立比的教会说吗？他说每次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，每次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腓立比书1:3-6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记不记得下面怎么说的？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腓立比教会所以是那么好的教会，同心合意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 Madison 的教会，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秘诀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不管是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或者是更多的人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同心合意，才能够把福音兴旺起来。好，有爱心，爱人的灵魂，有那个动力，有信心，相信耶稣能力，我们有行动，有同心，我们大家一起做。把一个摊子抬得来了，到了门前不得进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最后一个是什么信？记不记得？知不知道？决心，不是到了门前就算了，我们已经晚上工作了，我进不去了，我们回家吧，那就白做了一场。什么也没有得着，决心是最大的、最后的完成的重要的条件。克服困难，突破环境，不达目的誓不休止。什么决心？在下面说，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令人惊奇的事。我们看下面的话，第四节。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没有停止，感谢主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到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，简直是荒唐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 为了把这个摊子抬在耶稣面前，把人家的皇帝都刺痛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他们做了，最后他们成功了。这是今天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鼓励你和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传福音是世界上最难最难的工作，因为你要拯救一个人的灵魂，要从撒旦的手中，从魔鬼的手中把他抢出来。等如刚才我讲过，从火里已经烧出的火把那个柴火抽出来，这是要很大的勇气，很大的决心，很强的毅力才能完成。拆通人家的皇顶啊，这个不得了的事情。有没有得到皇主的同意呢？是谁的房子？我相信绝对不是这四个人的房子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物主一定在家里接待。这四个人中间没一个人说我同意你拆我的皇顶，一定是四个人以外的人。有没有法律的问题呢？这是一个破坏的伤害罪啊。他们有没有因为考虑到，因为打通这个皇顶能够影响下面在听到的人，引起骚动，引起不满，引起反抗呢？都有可能。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要一考虑，一开会，一讨论，事情就完了，绝对不会成就的，没有人会同意的。为了一个摊子要把皇帝拆通，没有人愿意的。那么有人问我说，黄牧师啊，这个皇帝怎么拆，他们怎么上去的？你知道吧，犹太人的房子是平顶的，他们上面会晒这些这个农作物的，他们每个上面都有楼，旁边都有楼梯的，那是可以容易上去的，是可以上去的。像这个房顶家大概不太容易啊，要把这个拆通了，那不是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大概要费一番功夫的。现在的建筑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们把屋顶拆通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需要有的一个精神。我们做工绝对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们一定要不打不敌，誓不休止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才能够达到这个重要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不只是拆了屋顶哦，不只将来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哦，他们还冒了一个很大的危险，一个更大的危险，他们也没想到。为什么？四个人用一个肉子一块布，抬着一个摊子，上屋顶还容易啊，可以说是两个在前面，两个在后面，拿着四只脚。但是要从屋顶上垂下来，肉子一定不够长，一定加上绳子。如果说四个人中间，四条绳子中间有一个绳子断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摊子不是摔在地上摔死了，或者说这个布裂开了，要不是摔下来了。他们没考虑拯救灵魂，救灵如救火，不考虑那么多问题。但是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危险，冒了一个更大的危险。最后他们做到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下面，就把摊子连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，摆在耶稣的面前。而且他们中间还算得很好哎，正在耶稣面前的，没有必要在人家头上去，正在耶稣讲道的面前，正在那个地方就下来了。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看耶稣的反应，第五节，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，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字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 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。我刚才说过，人是看外貌的，耶稣是看内心的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怎么能看见他的信心呢？耶稣能不能今天早上看见你的信心，看见我的信心？你说看不看得见？呀，有人点头了，看得见。怎么看不见？至少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面。我们没有去爬山，我们没有去看球，我们没有留在家里睡懒觉，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休息的日子，我们好好在这儿休息一番。我们是高高兴兴、欢欢喜喜来到神的家中，来听他的话。诗篇有一节经文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怎么样？欢喜。我就欢喜。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敬拜神，是一种肢体的信心的表现。雅各怎么说？人有了信心，就必产生行为，我们的行为就证明我们的信心。有的人乱解经文，说我们难道要靠信心，要靠行为得救吗？不是，你有了信心之前，你的行为在后。不是因为你有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，是因为你得救了以后，你的信心呢，你的行为证明你有信心存在。先有信心，后有行为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我们只有信心没有行为，雅各说那是死的，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。耶稣就看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怎么样？你的罪赦了。很奇怪，他们的目的耶稣看见了，他们希望是医治这个摊子能够起来走路。但是很奇怪，耶稣没有马上叫他起来，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程序，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程序，那就是说，你必须先赦免罪，后来得着医治。赦罪在前，医治在后。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心中注重罪孽的主仍然不听的，这是圣经的话语。诗篇103篇，诗人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歌颂耶和华，反正我里面的都要歌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什么恩惠呢？因为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赦免在前，医治在后。所以主先赦免他的罪，当主一赦免他的罪的时候，这句话一出的时候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。对摊子来说，心里知道一个人被赦免了，马上有平安进入了他的心中。但是别人不一定感觉到。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坐在当中的，并不是因为来听耶稣讲道，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，要来抓耶稣的辫子，抓着耶稣的小辫子就要来定他的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几个文士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？谁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呢？只有神才有权柄。他们根本不信耶稣是神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找耶稣的麻烦。我刚才说耶稣知道人的内心，耶稣看见他心里的议论，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呀。第八节，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了？当然这些人说， 睡最容易，谁都看不见，行走要摆在我们面前的都看得见。他们心里当然这样想。耶稣说要叫人知道，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耶稣第一个命令是赦免他的罪，第二个全人的命令，起死回生，惊天动地的一个全人的大使命。下面这一句话，第十一节，我吩咐就对着摊子说，第十节最后一句话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一句起死回生的话，一个全能的命令，惊天动地的大命令。那个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他的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。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全能就在众人面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第十二节在众人面前产生了一个效果，那人拿起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如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虽然耶稣在前面行了几个神迹，但是这些人是慕名而来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。这是这一个故事的最后的总结。这个故事产生了多重的果效，这个摊子立刻得到双重的医治，先是灵魂得医治，罪被赦免了。我觉得犹太人比中国人懂得罪，所以他们所有的献祭、宗教的仪式都是为了赦罪而设立的。中国人呢，对于罪的问题啊，有一种模糊的概念，不是说你杀人放火、奸淫偷盗才是罪，你心里的敌对神、反对神都是很大的罪。说谎、欺骗、诡诈都是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理灵魂要洁洁净净在神的面前对付了。所以当赦罪以后，这一个摊子的心理明白了，接着他被神赦免以后，他就被耶稣叫他起来行走，在众人面前指出了第一个，表示这是一个完全的医治，一个完全的拯救。第二个果效就是死的众人都惊奇，甚至说一个罪人悔改，连天使都为他欢喜。一个人得救了，是众人都不但是 众人连天使都欢喜，所以他们都归荣耀如神，当场看到神的大作为在这里显明出来。还有一个后续的效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当这个摊子被医治了以后，有很多的人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能看见这个神迹，他们就能不但把荣耀归给神，他们也能够因此而得到福音，有领受福音的机会而接受福音。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拉撒路死了四天复活之后，到了十二章，拉撒路复活的效果才显出来，有十多人因为拉撒路就回去信了耶稣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，我们会影响很多的人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神的福音的继续不断的功效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跟诸位一起提到这一个神迹，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，做工不要怕拦去，如果拦去想办法去解决它，刺痛那个黄顶，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你不要半途而废，遇难而止，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。所以但愿弟兄姊妹， 我们在 medicine，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，我们自己的同胞，我们的骨肉之亲，像保罗的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，如果他们得救，我自己灭亡我都愿意。保罗为了他的骨肉之亲，他有这样的心志，你喊我如何呢？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成功的见证人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才通悟顶的那一种的决心，那一种的精神，最后神的恩典会临到你的身上， 会给你能力去完成他所交付的使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愿今天早上你借着这一个神迹来激励我们每一颗弟兄姊妹的心，我们不只要有热心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有爱心，要同心合意，而且要最后的一个决心能够达到目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似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在 Madison 这一座城市来多多的荣耀你的名，带领我们的同胞来归向你。也求你兴旺你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每一位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努力的忠心的来服侍你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